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哎，今天一开我们的短信平台啊，互动平台，忽然发现昨天还有好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互动内容我们都还没念呢。 嗯， 昨天跟大家伙说的是这个不给力哈，这个大家伙的快递收没收着，看来是这说双十二快到了，估计很多朋友的双十一东西还没到呢。但是买的什么像张小辉说的牛油果、猕猴桃什么这些东西，这还真的是挺着急的，是吧？ 是， 别着急，今天的互动内容提前告诉大家啊。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您的首选交通方式，您首选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嗯 啊，这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在微信的订阅号里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说到这交通工具哈，这一开始得跟大家讲一个跟交通工具有关的事儿。 嗯， 家住在牡丹园的黄师傅啊，他是一名代驾司机。 哦， 最近呢他遇见了一件烦心事儿。原来呀，他就是携带那个电动滑板车，你知道吧，能折叠的那种，乘坐近郊的公交线路的时候屡屡碰壁 不让上。 他说有时候就碰上不通融的司售人员，你不让我上车，那我就只能踩着滑板车滑回家呀。你说前一段时间还好哈， 对， 我当兜风了。你说现在天这么冷，这我要是滑回家人都冻透了，这可怎么办呢？黄师傅跟记者说啊，他呢从业2年多，之前呢是乘坐市区公交车的时候，市区的公交车不让带滑板车。 嗯 嗯, 嗯， 黄师傅说啊，因为很多那个代驾业务他催得急，所以啊很多代驾司机都备了一个滑板车。 嗯， 一呢是能尽快赶到客户那儿，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代驾司机用人家的车把人家客人送回去之后，这时间一般都比较晚了。 是， 这能很多公交线路都已经停运了，那怎么回去呢？就只能靠滑板车呀，或者乘夜班公交车回家。这夜班公交车还得看运气，还得找站点，还不一定每次都能有夜班公交车回得去。 嗯， 前几天黄师傅呢就接到了一单去昌平的代驾。 嚯， 他说啊，等他把客人送走回家之后啊，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说客人家呀在昌平区水南路附近，我就往回走的时候，恰好发现哎，路边有559路公交车。 嗯， 这高兴还没高兴完呢哈，这黄师傅就被559路的公交车司机给拦住了。他说当时啊，这个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周围还黑灯瞎火的，我也人生地不熟啊，而且这公交车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就干脆就拦在车头上了。黄师傅说啊，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呀，这司机才给车队队长打了个电话，才同意黄师傅携带滑板车上车。 嗯， 要不然就不让你上，你人上行，车留下，那人车也不能分离呀，是吧？ 那是。 在水屯路站呢，抱着滑板车的黄师傅换乘345路公交车，这一次他就没有刚才那么幸运了。当前面两个乘客上车之后啊，售票员就把他给拦下了，说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携带滑板车上车。黄师傅就赶紧递好话啊，大姐您看这天这么晚了，而且高速路边也没啥车，您说您要把我扔这儿我怎么办呢？要不然您行行好就让我上车吧，我保证啊，我保证不影响咱其他乘客，行不行？不过这好话说尽哈，这黄师傅的央求也没有打动售票员，没办法，那也不能硬上啊，黄师傅只能站在寒风当中碰碰运气等下一趟吧。 不过呢，黄师傅说啊，我还算走运。后来又来了一辆三四五路公交车，这一趟的售票员还挺好说话的，所以索性我终于是能回到城里。让黄师傅不理解的是啊，你说他拿着滑板车，长也不过一米，宽和高也就十多厘米，还没有一件普通行李的，为什么就不让带上车呢？黄师傅有这样的疑惑啊，记者就带着这样的疑惑，以普通乘客的身份拨打了公交集团96166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啊，禁止携带妨碍乘客出行的物品上公交车，这是明文规定。 嗯， 但是规定当中啊，只提到了不能携带折叠自行车，没有明确提及滑板车可带还是不可带。人家说啊，这只能看具体车辆了，您呢也能跟工作人员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滑板车带上去。 嗯，其实我觉得每回碰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看人公交公司说了，人家有明文规定，对吧？这对于代驾司机呢，说句实话，干的也是个辛苦活，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现实，送完客人之后，要不然就是折叠自行车，要不然就是滑板车。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据我了解，他们有专车，但是过了这个班车点之后呢，就得自己寻找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回家了。 是。 但是您说又不让他带，怎么办呢？ 而且重点就是这明文规定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折叠车不许带，要是明说的话，咱今天就不用在这掰着这事儿了，是吧？ 是。 要不然看看咱公交这边能不能制定一个统一的规章制度，像咱北京地铁一样明确有规定啊。可能说因为东西种类太多了，咱们不能这个细细每一样都点到，点不到的东西就游走在咱们这规定之外。咱能不能用一种比较好量化的方式，比如说长宽体积重量超过多少的， 对对， 不管是什么一律不能带上，或者要带的话您多购买一张票，对吧？想这种方式。但当然你要是全指望着说反正我们这边规定也没说清楚，你就看您运气吧，运气好赶上一好说话的放您上去，运气不好赶上不好说话您就等等下一趟，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吧？ 哎，对。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这种一线大城市公交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是的。 那如果对于代驾的来讲的话，倒不如让代驾的这个提供服务的平台为这些代驾司机想一些更多的招和办法。 当然我还是觉得哈，这个代驾司机呢也是咱们普通市民，公共交通这咱们公交车也是公共交通服务当中的重要一线，而不应该把各行各业或者有职业差别或者有工作习惯差别的这个咱们这些朋友排除在外。既然从事的是这样的服务行业，我觉得就应该把服务做到位，是吧？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是要上，咱明确规定什么能上什么不能上，真要硬带的话，说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说啊你掏多少钱，这管制刀具绝对不能上。 对。 但比方说这大件行李物品可能会占人占地方，多掏一张票价呀，或者咱想一种什么其他的特殊方式，我觉得总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嗯， 是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海淀区某高校的家属楼啊，从三层至顶层的电梯口都贴了一份醒目的通知，说是因为近期频繁发生燃气事故，必须将超过两年的燃气胶管进行置换。 嗯， 而且留一个置换电话，署名呢是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有一个燃气用具安检检维修中心的红章。 说实话啊，一开始刚刚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好事啊， 好事， 是吧？这个老化了要更换。后来这事儿见的太多了，一般啊就什么自来水换灶啊，什么煤气换灶 啊，哎，对， 都是假的，都是骗的。用师傅李凯先生的话说，那红章萝卜章是吧？ 萝卜章。 估计又是个骗子。 邹女士就说了，由于家里的这个燃气管超过了更换年限，于是他就想了联系对方进行这个检修。12月3号呢，两名声称为燃气用具安检维修中心的男子上门检查这个燃气管道。男子简单的检查之后呢，就说这个燃气灶老化了，这个肯定得需要更换。 啊，是。 这刚好我家的燃气灶很旧，打算换新的。他接着呢推荐安装这个某品牌的燃气灶，说打折1000多元，换胶管免费。邹女士说，几分钟之后，另一名工作人员送来一台新的燃气灶。邹女士当场支付了1760元的现金，其中一名自称是王某的男子还开具了收据，并且啊还有承诺保修8年。 哟呵，8年啊，说实话，能保修这么多年限的家用电器，好像不多吧？ 对。事后啊，邹女士发现这个燃气灶的标志啊是 F O T I L G， 这什么意思呀？ 但是啊，他刚才答应的这个品牌的实际标志是 F O T I L E 啊，差一个字母。 哎，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不对劲儿了， 是不是被骗了呀？ 1760买了一个李鬼。 由于假冒燃气灶存在着这个炸裂的危险，他再三要求退货，但是对方以做饭是没事的啊，这个理由根本就没有人搭理他。 对，那个这个人家邹女士做饭有事儿，她是没事儿，她又不在家做饭是吧？ 昨天呢，记者就以业主的身份啊联系了一下王某，王某称其不能私自上门服务，需要拨打通知上的座机号码，由公司安排维修师傅。记者询问其公司所在地，王某称在中关村，但无法说出具体的大厦。随后呢，记者多次拨打了通知上的号码，已显示为空号。 跑得够快。 海淀区北京燃气第五分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称，一般燃气公司在进行大规模安全检查之前，会直接与小区物业公司或者居委会联系，由他们统一发布通知。极少数物业不配合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才会自个儿贴通知。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北京燃气公司啊，并没有燃气用具安检维修中心这样的下属中心。该工作人员表示，在进行安全检查工作的时候啊，检查免费，更换胶管也是免费的。如果涉及的材料损坏的，会联系维修站，不存在任何现场交易，更不会提供产品。您听好了啊，所以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北京燃气公司24小时的热线96777 96377，切勿轻信其他的电话。 是的，这已经是一个老骗局了。无论是给您家换净水器也好啊，还是给您换燃气管道也好，还是给您换灶也好，不管给钱不给钱，免费不免费，是不是大牌子，不管保修多少年啊，您记住了，像这样的需要有大规模的更换啊或者协调的时候，不可能是一公司单独就在您家门口张贴一个让您打电话，都会跟您的小区物业包括居委会进行沟通和联系的。真拿不准的时候，您跟物业沟通联系啊，是不是咱们这边发生沟通协调问题，这事是不是真的，你们知不知道啊？ 对， 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妥的。更何况他就是扣了一个特别特别像样、特别特别唬人的章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您到网上查一查，能不能查到这公司，能不能查到这相关的部门，尤其是像这种打着官方名义的，查查他们那个网站下属有没有这个单位啊。我觉得现在骗子的骗局肯定很好识破的。 总之就是多确认几步呀，肯定不会吃亏。 没错，尤其是那种变着法的想折把钱从您兜里往外掏的，更是要用警惕的目光仔细审视他们。而且像这种奇奇怪怪的人来敲门啊，千万别给随便开门，是吧？谁知道进来这俩人是推销床垫的，还是给您换燃气灶的呀？接下来要说这事儿，您看看，这不又吃亏上当了吗？ 又一上骗，上当受骗的是吧？ 对，今年年过60岁的张大妈啊，因为腰疼就去医院看病。在医院门口啊，被推销员，你是遇上推销员了。被推销员啊，就劝去了养生会所来体验免费的养生和治腰椎病的项目，但是啊，他先后花了20万块钱购买服务。 哟，这什么养生啊？ 这知道被骗了之后，要求退款，没有结果。张大妈只能是起诉维权。根据张大妈说啊，那天呢，她看腰椎病，这挺好的，知道去正规医院啊， 去医院，对， 这已经去了医院了，刚刚出医院门就被附近的某养生会所的推销员给拽住了。哎，大妈大妈，你我这边有一个好事啊，你看有一免费的按摩养生，您不是腰疼吗？您这腰椎病能治。一听人家这个小年轻的啊，这个嘴巴也挺甜，话说的也挺掏心窝子的哈，这治病能还免费做体检，那就没禁得住软磨硬泡，就买了价值10000块钱的服务， 嘿， 真的去体验了。后来呢，这个张大妈也多次去这个会所接受这所谓的按摩养生服务，并且呢一个月内啊连续买了好多项美容养生服务，还带美容的啊。后来呢交给会所啊，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是20万吧，包括这20万的钱还不全是他自己的，还借钱 啊， 从邻居从朋友那儿借的钱，这20万养生服务。 这孩子们没反应吗？ 哎呀，这服务了好几次之后，这是张大妈觉得效果也不好啊。而且这张大妈花钱大手大脚，这开始反常借钱的行为，也引发了孩子们的察觉。 是啊， 这估计家里人也做了工作，这是人家面子，这不行，人家夹的 20万不小数字呢， 要不你把钱要回来吧哈。张大妈一想后悔了，就赶紧跑到了会所，要求这个服务我不做了，咱还剩多少次啊，把钱退给我吧，我不做了。经过几番沟通啊，这个会所呢反正就是不同意退钱，这张老太太才跟家里的孩子说清楚这事情一来二去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来张老太太还想着说，我要不然我自己来解决，我不惊动家里人，对吧？结果发现自己解决不了，跟闺女说了这事儿之后，张大妈和她闺女就一同去了会所要求退钱， 结果发现啊，这会所呀跑了，老板跟员工都不在了， 彻底皮包公司。 而且有一家新的美容会所在这开业，完全不认识。张老太太要起诉这个会所，要求退钱。经过法院查明呢，这个所谓的养生会所那牌子根本就不存在工商登记，而且这个会所的营业场所呢已经由他人另行承租，并且另行经营美容项目。 嗯嗯。 由于被诉的这个被告啊不明确不适格，所以张大妈没办法，只能撤诉，决定进一步调查之后再进行起诉。而办案的法官也说啊，张大妈这诉讼维权呢现在有两个大的难点把她困住了。 嗯。 一呢是张大妈没有查这个店有没有营业执照和经营主体，导致她起诉的时候很难明确到底起诉是谁。第二呢，张大妈没跟这个养生会所签订一些书面的协议，这个会所呀从张大妈那收的都是现金， 还没收据， 20万可都是现金呢。 嗯， 从来就没有向他提供过收据啊， 是不是 发票这类的票据， 没证据了这就。 所以啊，张大妈在诉讼当中啊举证很困难。 嗯， 对此呢法官也建议哈，说各位老年朋友应该选择正规的机构或者具备国家许可的正规产品，核实机构和产品的信息，而且啊消费之前一定要跟家里人进行甄别和沟通，您千万别自己拿主意，而且不要轻信各种形式的广告啊推销，不管那小姑娘说的多好听，不管那小姑娘长得多像家里的孩子， 嗯， 千万不能盲目消费，不能耳朵根子一软啊，您这钱就往外掏，避免给自己的健康和财产带来双重的损失。 嗯， 同时呢这消费过程当中啊，哪怕就是到了正规机构买了正规产品，消费的时候也得要书面协议，索要收款凭证，这东西您还得留好了， 对， 以免后面万一要是出点什么其他岔子的时候维权出现困难。 嗯， 对吧。 这张耀辉就说了，可得记住把这钱袋子捂紧了， 是吧。 所以平时这个老人们，因为咱们都知道老人是这个上当受骗的主流群体， 警惕意识低，然后可能有一部分信息脱节，包括现在的生活可能会比较单调，需要一个心理安慰， 对， 然后又抓住了老年人希望延年益寿保证健康的这样的心态， 没错。 然后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手里确实有闲钱， 嗯，有闲钱，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些骗子们也是钻空。什么意思呢？谢宇，你看刚开始说了，说是免费养生治腰椎病， 之后20万不还花出去了吗？ 对呀，啊，之后不是还花了这20多，这就是永远钱都先给你下一诱饵，然后是一步一步往里掏，掏到最后，你看这张老太是借了街坊四邻加上自己亲戚朋友的钱。 是啊， 然后上当受骗。 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几个人嘴皮子都快说破了哈。 是啊， 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老年朋友啊， 嗯， 咱挣点钱容易嘛，是吧？ 一辈子了， 咱攒点钱给自己买点吃吃喝喝，给小孙子、给孩子，对吧？ 嗯， 咱添点东西，这实打实的。当然了，还是觉得您时刻保持警惕意识，真需要有什么健康保证的这些医疗服务啊， 嗯， 包括养生保健的这些东西，多跟孩子商量商量。 没错没错， 是吧？ 嗯， 我觉得还是这样。以免钱财两空，这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正规的机构给您的那些治疗服务，钱是小事儿，伤身体可是大事儿啊。哎呀，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啊也挺糟心的。 嗯， 截至昨天啊，朝阳区国美第一城小区内的嘉瑞健身俱乐部处于闭店的状态。 嗯， 市民姚先生说啊，你说我刚刚办了一年卡，年卡里有钱呢，你说现在这忽然就黄了， 嗯， 我没法用也没法退款呢， 这不是诱骗的吧？ 你说对了，他就是个骗子 啊。 根据姚先生介绍啊，自打11月18号起， 嗯， 这个店就贴出了公告说正在装修，到现在都没开业。我10月份办的年卡，我一共交了1000多块钱， 嗯， 你说现在也没法用也没法退款。虽然说这牌子是全国连锁吧，但是好像在北京我就看着这么一家。事后呢，姚先生也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啊，对方说联系不着老板，我们也没法给您退这钱。 嗯， 昨天下午呢，记者就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啊，人家负责人说，我们这店呢从7月份开始跟总公司有业务往来，但是啊， 嗯， 我们没交纳加盟费，所以啊，我们不属于加盟店。原来的约定合作期满了一年之后啊，按净利润3/7分成，但是呢，这家店在合作之初就没有支付原总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且啊，他们的业绩指标跟总公司加盟标准不相符，所以总公司已经跟他们解除合作关系了，说白了，跟人总公司没关系了。之所以还会挂上总公司那个全国连锁的招牌啊， 嗯， 是因为总公司啊提供了管理人员的输出。后来呢，记者也多次给这个店老板打电话啊，反正都是电话从来没打通过。 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也说啊，这个商铺的产权啊已经卖给了个人，不知道老板现在在哪儿。 你说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来这个范伟说过了一句话，就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突然间想起来原先我们说过了一条新闻，好像是郑州的吧，河南省郑州的一个民营，这是一个老板的一个理发店，然后办的会员卡，然后因为自己得了癌症，于是乎把这个会员里面所剩的会费啊全部退给自己的老顾客， 是吧？ 对，这两个比较起来，哎呀，就不得不让你赞叹一下差别为什么那么大呢？ 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啊，可能在一开始您办卡存卡的时候，存钱的时候，大家伙还是要有多有留一个心思吧。说实话，这样的事情爆出的太多了，我已经开始对各行各业的这种储值卡的性质不抱任何希望了。说实话，我总怕惹上点什么麻烦，因为那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钱啊。 对。 哎呀，一次又一次爆出这样的消息，总是在挫败着大家伙对于这种办卡储值的自信心啊。还是大家伙提醒擦亮眼睛吧。说实话，办卡也没能便宜多少钱， 那是 对吧？万一这卡要是全砸里了，那赔钱赔的更多。要不然咱就消费一次交一次钱呗。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内容说的是您首选的交通工具哈。 对。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内容。OnlyZSY 说啊，开车怕堵，打车得等，地铁换乘走得远，首选交通工具那是公交车呀。还能看看路边的风景。 哎，对。 到外地旅游时间充足，我也喜欢坐公交车。 对。 公交车上系的可都是带婴儿的推车，怎么能不能带滑板车呢？我要是买个新的滑板车，我怎么带回家呀？这 OnlyZSY 同时还表述了自己的这个顾虑哈。 是。这个张小辉说，我争当环保达人，能走着不骑车，能骑车不坐车，能坐车不开车， 哎， 根据需要决定出行方式。 说实话，空气条件允许的时候，咱十一路啊就两条腿， 哎 我还觉得真的是不错啊。因为说实话，咱们北京啊每一个街区啊都有自己的那个独特的那种景致。 没错， 我还真是觉得走走看看还真的能很细致的体验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这种情怀哈。膨胀的宇宙还说呢，我1968年参加工作在九仙桥，可是我家住在前门呢，每天上班我都是骑自行车， 嚯， 直到我调到外地去工作，后来我调回北京了嘛，我还是回骑自行车上班，现在已经退休10年了，出门依然骑自行车。只不过呀，现在机动车多了，路边呢又停了不少汽车， 是， 这可能是有占非机动车道的现象啊。他说骑自行车出行稍稍有点尴尬。 但是为您这么多年坚持的这种环保出行，必须点个赞。 想都不用想，咱这位朋友身体体质一定是棒棒的，是吧？ 对 啊，好身体就换来了。看看还有谁。 渔人老宋说了，二位好，我3公里以内是徒步，远地儿的话坐地铁，没地铁我就坐公交。 说实话，地铁真的是太方便了哈，各条线路还有各条线路自己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会特意去观察看看每一站和每一站之间啊，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韵味。你会发现，尤其是像咱新建那个6号线哈，7号线都是这样，每一站和每一站之间都有这样的明显的差异，我都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一景点。而现在好多换乘站，尤其是新建的线路，换乘也越来越方便了，不再像那个一走能让大家走个5分10分的，都是控制在有效的这个短途路径之中，所以我还真是觉得地铁特方便。 笨毛还说了，说上班近我走路，您这是诚心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呀。 真的是幸福哈。 对，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内容是您首选的交通工具，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接下来跟您说这么一回事儿。孙女士呢，今年57岁，刚刚退休没多久呢，经朋友介绍知道了一个叫北京旅行吧旅行社有限公司。去年12月4号的时候，她将20万元汇入了旅行社法人张广记的账户。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交了钱之后，我和爱人啊去北欧四国，英国巴厘岛、长滩岛这些地方旅游呢，能够免团费。 嗯， 但是20万元呢，要一年之后退还。记者看到孙女士和北京旅行吧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上确实写着出国风险押金退还日期是2015年12月4号， 那这到日子了呀。 可是最近这个孙女士听朋友们议论说这个张广记联系不上了， 那 赶紧打电话找北京旅行吧旅行社有限公司要钱。旅行社虽然还有人在维持运转，但是这些工作人员都说这个钱在张广记那儿，他我们手里也没钱呀。 哎呦， 另一位老人张云跟这个张广记呢认识的更早，当时张广记的身份是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营业部的负责人。这个张云说啊，以前把钱呢交给张广记免费出去旅游之后呢，押金是可以退回来的。去年张云和爱人又在张广记那儿存了20万元押一年，这样呢两口子就可以免团费去美国玩13天。按照合同，张云押的20万也是今年12月份到期，可是没想到这张广记却失联了。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网站上查询发现啊，北京旅行吧旅行社有限公司一共有2名股东， 嗯， 一名呢张广记出资28.5万元， 真是有这么个人哈。 另一名王然出资1.5万元。这孙女士说，王然是旅行社的一名副总经理。记者与王然取得了联系，不过他说自己只是名义上出资，实际出资人只有张广记一个，公司所有的这个资金啊都由张广记掌握。2014年年初，之所以成立北京旅行吧旅行社有限公司，是因为变成公司出资人就只承担有限责任。王然说，从前天开始他也联系不上张广记，更不知道张广记的行踪，自己也特别着急。根据他的介绍，张广记今年37岁，北京人。根据初步统计，公司没退还的押金已超过1000万元了。最近2天，不少人来公司要钱。我们之所以没一走了之，是因为和很多老顾客啊都处成朋友了，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你说这把另一个股东王然给坑成这样哈， 是 啊，还是说这事儿肯定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稀里糊涂，你卷钱你跑了就跑了， 那是 你跑到哪儿肯定会被追回来的，跑不掉的，那钱啊它不属于你。今年27岁的李某啊，初中毕业之后就认识了从山东老家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打工啊，然后呢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肖某， 嗯， 反正就是结了婚了吧哈，并且呢通过她丈夫肖某认识了一个叫做丽丽的女孩。根据检方指控啊， 嗯， 李某呢通过这个 QQ 啊，以小伙子的身份 啊 跟这个丽丽聊天儿。以谈恋爱为理由啊，骗了丽丽13万块钱。 嘿，这都什么事儿这？ 法庭上啊，李某特别后悔，他说啊，这个我认识丽丽的时候啊，对方已经结婚了，但是让李某心存芥蒂的是啊，他这丈夫啊，他不是通过他丈夫肖某认识的丽丽吗？ 嗯，对。 肖某啊，这丽丽是肖某的前女友。也就是说，丽丽是她丈夫的前女友， 够乱的， 这事让她特别难过。 嗯， 这丽丽曾经劝过肖某说：“那个，你别和你现在这媳妇儿在一起。” 嗯， 还发短信，曾经拆散过他们俩。 嗯， 这让李某觉得特别难以接受。这前女友回来捣乱是吧？不行，我得报复一票，报复一下。这2009年，丽丽就跟她丈夫离了婚。于是啊，这时候李某他就觉得机会来了。他在 QQ 上注册了一个新的号码，冒充小伙子加丽丽为好友。李某还虚构了自己是一白领帅哥啊，获取了丽丽的信任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网恋骗感情嘛。后来呢，李某就说，我这手头有点紧， 嗯， 咱俩谈恋爱，要不然你先借我20000块钱应应急。这丽丽深陷情网啊，没有任何怀疑，很快就答应了对方请求。这丽丽也不傻，曾经说咱俩老网恋见个面呗哈，但是李某总是说他工作忙，我现在没法见，对吧？ 他能见吗？一见就露馅了。 就是啊，但是啊，边是推脱着，还哄骗丽丽通过银行汇款将20000多块钱又汇进来。钱到手之后，这个李某啊，他就不再登录这个 QQ 了。2013年，李某再次通过这个假身份啊，这小伙子的身份，通过 QQ 联系上丽丽。哎，我又回来了哈，我又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 嗯， 由于了解丽丽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啊，这李某很快又俘获了丽丽的芳心。 这是有的放矢啊，说白了、哎、 李某找了好多个借口，又骗取了丽丽现金90,000多块钱之后，再次消失在茫茫人海。这回丽丽可不傻，终于知道自己被骗了，于是向警方报案，才出现了这李某受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嗯、 哎呀，这个前女友永远是现任的心里一块难以抹去的阴影， 难以逾越的山岭、啊、 所以我说这事儿其实丈夫也有责任， 嗯， 你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老提前男友前女友的事儿，是吧？ 是啊， 还是提醒大家伙，我觉得两个人的问题两个人解决，如果李某跟肖某之间情感上没有这样的漏洞和裂痕、 嗯、 前女友不管作不作妖，不管这个插不插手哈、 嗯、 都影响不到两个人的感情。 没事干别瞎折腾、 哎、还是说哈、啊、这个感情的问题要自己来解决。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哈、 嗯、 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接下来要为大家播出丰台达人秀。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明天见。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村街道活动开展的情况。新村街道宣传部部长石丽。 今年就是丰台区开展发现丰台之美活动，这个活动非常好，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核心价值观建设提振改革发展精气神，构建美丽丰台。那么我们新村街道工委呢，按照区委重点工作部署，我们在辖区内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这个主题活动。我们主要的形式是动员辖区社区干部还有我们的居民群众广泛的参与，我们街道积极搭建展示平台，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一批在各行各业创造美的新村达人及达人作品，培育美丽家园双手创造的幸福理念，凝聚干部群众发展建设新村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气神。我们就今年以来就新村街道工委就多次召开这个会议研究，制定了详细的活动计划，并在经费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结合就是我们新村街道今年是讲法治、守秩序、构建和谐幸福新村，我们在今年的这个9月24号上午，我们专门在我们新村街道的这个富锦家园社区的文化广场，开展了这个主题文艺演出活动。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制作了100多块展板在社区循环展出，社区还举办了20余场这个文艺演出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吧，大力弘扬我们这个新村街道的积极乐观向上昂首向前的这个精神风采，汇聚这个正能量。我们的社区各个这个文艺宣传队热情的非常高涨，甚至我们在这个节目在节目遴选的时候，让谁上不让谁上，我们还真的是做了很大的工作。而且就是这个活动演出之后，在现场就是大家在展示的同时，下面的这个社区干部居民在观摩的同时，我们也会就是征求这些叔叔阿姨们的意见，说你们喜欢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啊。他们说我们非常喜欢，特别好，说我们也非常盼望就是你们多组织一下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喜欢展示给大家看到，就是社区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这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非常感动，而且我们就是对以后的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更加有信心。 街道的活动离不开每一个社区的积极参与，来自于新村街道银地社区的皮静感触颇深，因为他既是组织者 更是参与者。 我现在是在社区里面主要负责宣传和文教工作。我们就是从这个活动一开始，就是响应这个区和街道两级的号召，然后在居民群众当中做好这个宣传工作，向这个居民群众大力宣传这个活